试图杀一儆百。 乔鬼，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佐罗了，跟我来。 不义门，立正，团结抢上阵，张扬端。 就在蒙克洛准备下毒手的时候，化名佐罗的迪戈德拉维加及时赶来，将三个农民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人群中一阵欢呼，因为所有人都在等着佐罗的出现。之后他纵身翻越于人群、马背和围墙上，最后停在了刚才还趾高气扬的蒙克洛面前，一把利刃架在了这个殖民者的脖子上。 那个抓我，你要牺牲三条无辜的生命， 只要杀死你100条人民，我也在所不惜。 佐罗剑锋斗转，在蒙特洛的脖子上画了一个漂亮的字母 Z， 鲜血沿着伤口的边缘缓缓渗出。 永远不要再回来。干这个你太老了，没错，我也是。 迪戈回家以后，见到了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艾琳娜和正在为她担惊受怕的爱妻艾斯佩兰子，心里不免感到一丝歉疚。 可是好王子一点也不怕好人后，他冲过了吊桥，和100名卫兵展开了激战。然后在夕阳的辉映下，他以矫健的身姿腾空跃上平台，并把那把无敌的宝剑抵住了。国王的咽喉，你不惜牺牲3条无辜的生命，他质问道，就为了抓我？是的。忽然随着闪电响起一声炸雷，令荒芜的大地为之震惊。坏国王死死盯住好王子，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 那个好王子后来怎么样了？ 他从阳台飞身跃上他那匹忠诚的战驹黑旋风，一溜烟地回到了娇妻埃斯佩兰子还有爱女艾琳娜身边，从此再也不干莽撞和危险的事情。 他非常喜欢听你讲故事。 其实是我的声音吸引了他，总有一天他会对这些不感兴趣。 可我听不够，他也一样。你的力量已经传给他了，今天他把你给他做的泥马给捏碎了。哦，迪戈， 只擦过点皮，没关系。 迪戈，你向我保证过不再让我独守空夜担惊受怕的。 西班牙人就要滚蛋了，今天是佐罗的最后行动，从今往后我们会终生相伴，养5个孩子。 5个？ 对，还不够吗？ 我来。 就在这个时候，蒙特洛领着士兵闯了进来。 德拉维加夫人，你还是那么漂亮。 男孩先生，我是荣幸，总督大人驾到，我一定要留你吃顿饭。 我是来向埃斯佩兰子道歉的，对不起，我没有能够阻止农民从我们手中夺取了这片土地。对不起，我没能赢得你的爱情。对不起，我不得不让你守寡。 混战之中，艾斯佩兰子被杀害，迪戈也被缴械抓进了监牢。他从牢里望出去，看到自己的城堡焚烧于熊熊大火之中，而女儿艾琳娜也被抱在了蒙特洛的怀里。 我要你活着，活着忍受失去了亲人的痛苦，我要你受煎熬，像我一样，明知你的孩子却属于我。 20年后，蒙特洛带着军队重返加利福尼亚，试图建立独立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监狱里寻找迪狗。 你们听着，如果你们有谁是，或者曾经是那个蒙面人，穿着一身黑衣服叫佐罗，马上站出来。我是佐罗，西班牙人抢走了我的面具，我的剑，我的马。猪口蠢货，我才是佐罗，我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是真正的佐罗。 你撒谎，谁都知道佐罗没有你那么高的个子。 我是佐罗。 聪明的迪狗并没有暴露自己，而是偷偷地和一个即将被拖出大牢埋掉的死人换了衣服。从此一条好汉重见了天日。可此时蒙特洛还以为他要找的迪狗德拉维加已经死掉了。 我们的总督大人回来了。 平民装扮的迪狗在海滩上见到了重返加利福尼亚做总督的蒙特洛和自己的女儿美丽的艾琳娜。 哦，佩德罗先生， 拉菲尔先生，欢迎你， 你气色不错。 谢谢。 哎，克里先生， 欢迎回来。 哦，朱莉啊，欢迎你回来。 静一静，静一静，我知道你们并不高兴看到我回来，就让我们开诚布公好不好？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靠金钱甚至是靠威胁逼着你们站在烈日下欢迎我。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你们要听命于过去或者现在的统治者呢？他们究竟为你们做过什么？西班牙人压迫你们，墨西哥人漠视你们，而贵族呢？贵族，贵族，这些贵族他们似乎只满足于撒谎和欺骗你们。总之我要问你们，历史上曾经有谁帮助过你们？ 佐罗，佐罗为人民战斗过。 如今他在哪儿？阿德烈，你那位戴面具的朋友，据我所知他已经销声匿迹了20年。 20年， 加利福尼亚的人民现在到了自己掌握命运的时候了。我们不做西班牙人，不做墨西哥人，要做加利福尼亚人。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没有面具，只有一个承诺。我郑重承诺，我永远不会抛弃你们。相信我的话，相信拉斐尔蒙德罗，我要用毕生的精力为你们带来一个自由的、完全独立的加利福尼亚。 父亲。 先生们，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女儿艾琳娜。 谢谢。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花？我闻过这种花香。 尊敬的小姐，这是马蒂罂粟，它只生长在加利福尼亚。我知道你是第一次踏上我们的土地。 是的。 女儿的美丽和单纯让迪狗心碎，他决定粉碎蒙特洛的阴谋并夺回自己的女儿。此时乔坤和阿里亚朵兄弟俩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不堪贵族压迫盘剥，奋起反抗。结果乔坤被上尉罗夫打死了，失去了兄弟和希望的阿里亚朵只得终日混迹于街头借酒消愁。 我可不想守着空杯子。先拿钱来， 先拿钱来。哎，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怎么样？ 银的。 这块银牌是当年兄弟俩无意中救了佐罗一命之后，佐罗送给他们的。正巧此时迪狗经过这里，发现了这个银牌。 从哪儿弄来的？ 你少管闲事。 我问你哪儿来的？ 是我哥哥的，他死了。 我很难过。 你难过？你难过什么？ 你不应该用这样的东西换一杯威士忌。 为什么不？你觉得他能换两杯是吗？ 他是谁？ 他是杀害我哥哥的凶手。 你喝醉了。 不是职业士兵的对手。 别挡我的路，老头。 还想不想再来？哦，用不着客气。 客气什么？ 我救了你一命。 你救了他的命？ 不，我救了你。他是职业杀手，而你是职业酒鬼。没错，我的朋友，你很勇敢，但只要一交手，你就会死在他的刀下。到那时，谁为你哥哥复仇？ 杀死他，我从来没有输过。 你刚刚还输给一个不中用的老头，你叫什么名字？ 阿里亚多。 你知道从前有句老话说得好，当你需要知识的时候，老师就会出现。如果你想杀死那个人，我现在就可以教你怎么做。我会教你如何行动，如何思想，如何报仇，但那需要献身精神，需要时间。 你为什么要热心帮我？ 因为有一次，很久以前了，你也帮过我。 迪狗把阿里阿朵带回了自己修养练剑的山洞。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站在这个神秘的洞穴中，佐罗的洞穴。 这里是佐罗诞生的地方。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以为你死了。 我的确死过。咱们先不谈这个。 我还记得上次在广场看见的情景，当时你以一当百。 以一当百？ 我永远都忘不了，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剑客。没错， 那时候拉斐尔蒙特洛还是加利福尼亚的总督，你还记得他吗？ 什么？ 拉斐尔蒙特洛，对他还有印象吗？ 是的，他的士兵滥杀无辜，他是佐罗不共戴天的死敌，就是你。 蒙特洛又回来了。 太好了，你可以把他干掉。 不行，情况非常复杂，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什么情况？你好像不太喜欢谈论自己的事。 蒙特洛有个阴谋，针对加利福尼亚的阴谋，否则他不会出钱请了个与你不共戴天的罗夫上位。我们必须搞清楚他的阴谋。 然后呢？ 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就开始复仇吧。 那就干吧。 你知道用剑的要领吗？ 当然，剑锋要指向对手。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这个圆圈就是训练场地，叫做大师圆轮。这个圆圈就是你的一切，你的生命。在我发话以前，它的外面一无所有。 可外面有罗夫。 一无所有，在它的外面，等我说有罗夫上尉这个人时，他才存在。随着剑术的不断提高，你的圆圈就会越来越小。圆圈越小，你的世界就越小，你和对手的距离就越来越近，报仇就指日可待。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 开始吗？要慢，进攻要慢，进攻慢，进攻慢，再来慢。很好，很好，非常漂亮。 谢谢。 进攻，再来一次。是不能斗气。这第二课，跟我来。 在迪狗的帮助下，阿里亚朵洗澡修面，穿上一身黑衣之后，依然然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佐罗。 第三课是什么？ 就是活着上第四课。 佐罗，一个全新的佐罗。 阿里阿朵相中了兵营中的一匹黑马，这匹马高大威猛，毛色发亮，就像老佐罗当年的黑旋风。于是他带着佐罗的装束趁夜潜入了蒙特罗的兵营，结果无意中撞到了正在散步的美丽的艾琳娜，两人一见倾心。 当心一点，小姐，有人在打你的主意。 是吗？要是你看见他就告诉我一声。 听着，你就要很荣幸的成为我的坐骑了。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停步！快停步！ 盗马贼阿里阿朵被以洛夫上尉为首的士兵们追赶着来到了教堂，藏进了忏悔室。 裴处长，我需要神的庇护。神父，你不认识我？ 佐罗，我当然认识你。真的是你吗？岁月对你真是格外的宽容啊！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神父，请你掩护。 恰巧艾琳娜也到这里来忏悔。 神父，是你吗？神父，没发生什么事情吗？外面好像正在打仗。 别担心，亲爱的，在上帝家里你是安全的。 当然，神父，请宽恕我吧，神父。宽恕我的罪孽，三天前我曾经忏悔过。 才过了三天，你能犯什么罪？等你真犯了罪再来吧。 你说什么？ 听着，尊贵的小姐，请你说下去。 我违反了十诫中的第四条。 你杀人了？ 不，那应该是第六条。 对，当然是。可是你是怎么触犯了神圣的十诫呢？告诉我。 我让父亲蒙受了羞辱。 那不是什么坏事，也许你父亲罪有应得。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接着说吧，我的孩子。 我一直想做个好女孩，就像父亲要求我的那样，只是我的心有点太野了。 太野了？ 是。 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 我对一个男人起了杂念。是真的，我想他是一个匪徒，他头上戴着黑面具， 而且声音低沉。 是的。 他还仪表堂堂。 我不知道，他的脸挡住了一半，但他的眼睛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 你的心？ 他使我感到情不自禁。 欲火上升。 是，欲火上升。宽恕我吧。 我宽恕你。 你们去圣坛那边找，彻底搜查祈祷室、楼下，包括住所，全面搜查。 这里可是上帝的家。 别担心，神父，等上帝回来我们就走。 你并没有犯罪，真正的犯罪那是违背你自己的真实情感。快走吧。 艾琳娜， 你来这干什么？ 我来忏悔。 忏悔？ 是的。 向谁忏悔？神父在这儿。让开，琳娜，请让开。 忏悔室里空无一人，原来狡黠的阿里阿朵已经藏到了屋顶。 下架。 阿里阿朵从兵营回来以后，得意地向迪狗表功，结果被迪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通。 我干得怎么样？先生，先生，我搞到了这匹马，还在兵营里刻上了字母 Z。迪克先生，人民又会重新谈论起佐罗的事迹来。 你以为偷了一匹马再刻上个字就能戴那个面具了吗？ 当心点。 你是个贼，阿里阿朵，一个可怜的家伙。佐罗是人民的公仆，不像你是沽名钓誉的小人，一个小丑。佐罗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 现在人们就需要他。 初在酒吧里我并没让你帮我，我到这儿来是向你学习如何进行战斗，从你这里获得力量和勇气。可当我要大显身手时，你却给我泼冷水。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厌烦了你的训练和没完没了的说教，我再也不想等你的命令，我准备好了，我要深仇大恨有吧，我要寻找新的生活。我以为你能帮我，可我错了。 阿里亚朵，看见 蒙特洛已经把加利福尼亚所有的贵族请到了他的庄园，如果你想为人民做事，那就不妨混进他的内部。 我好像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先生。 你有热情，阿里亚朵，你的剑术也有长进，要想打进蒙特洛的圈子，你还得向我学一些你完全不懂的东西。 是吗？学什么东西？ 风度。 风度？ 要让蒙特洛相信你是个有身份的绅士，那样你才能被他接纳。 我一个绅士，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当然， 为了彻底查清蒙特洛的阴谋，迪狗让阿里亚朵化妆成贵族，打入蒙特洛一伙的内部，而迪狗则扮作阿里亚朵的仆人，化名伯纳朵，一同前往举行晚宴的蒙特洛庄园。 这一定是我干过的最愚蠢的事了。 我看未必。 我看这事没谱。 没问题，当个贵族没什么难的，只要说一套做一套就行了。 要是蒙特洛认出你怎么办？ 蒙特洛自认为是个真正的贵族，他对仆人根本不屑一顾。你听我说，有一件事情最为重要，不要被其他贵族单独留在餐桌上。 好的。 祝你今晚好运。 谢谢。 站直一些，风度。 拉赫尔蒙特勒先生，晚上好。我是阿尔亚多·德·卡斯蒂罗·耶卡西，这种西班牙宫廷见面礼，我已好久不见了。我父亲在礼仪方面对我要求非常严格，请问令尊是巴尔特勒·德·卡斯蒂罗？我听说过他的名字，只是无缘无的见面。上周我刚从西班牙转到巴黎、里斯本和旧金山来的此地，我来视察家传的产业。西班牙伊莎贝尔女王对我们家恩惠有加， 真令人羡慕。什么风把您吹到了寒舍？ 我听说你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亚，所以特地前来登门拜访。女王可是对你评价甚高。 是吗？我以为已经失去了宫廷厚爱，因为加利福尼亚落入了墨西哥人之手。 只有部分人对你有微词，女王陛下深知这种不幸非你一人之过。她还说，对有远见的人来讲，这个省份仍然充满了机会。 你就很有远见。 我只是个到此地来淘金的人，不过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很抱歉我扰了你的聚会，也许我还是改日再来。 不不，如果你留下，我就不胜荣幸。 我真是求之不得，尊敬的先生。 请允许我介绍自己的女儿。 当然，不胜荣幸。 阿里亚朵先生，父亲和我希望你到我们餐桌来。 我受宠若惊，小姐。 阿里亚朵先生，非常高兴和你共聚一堂。先生们，请允许我介绍阿里亚朵德卡斯蒂罗耶加西亚先生，他刚刚从西班牙来。这位是哈里森罗夫上尉，他不是贵族，但具有贵族精神。 前几天穷追那个传奇匪徒的人，不就是你吗？ 我不认为他有什么传奇。 抓到他了？ 那只是时间问题。 哦，看来你让他逃掉了。我们这些人以后再去教堂忏悔时，可得三思而行。 恕我直言，海克德先生，我不这么认为。在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之前，我们还会在墙壁上看到更多的内字标记。阿里亚德先生，你怎么看？ 我想羊群总是需要领头的，但是头羊绝不是这个叫佐罗的家伙。 他戴着面具也许只是为了遮住他的秃头或是丑陋的面容。 可很多人都称他为英雄。 英雄主义那只是浪漫幻觉， 就像贵族一样。 艾琳娜，够了。 依我之见，英雄主义应该受到鼓励而不是嘲弄。 那些只不过是比剑、对射、骑马、追逐等等等等，一想起来头都会大了。一个绅士不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追求。 那追求什么？在马车上钻进钻出？ 不，亲爱的，一个绅士应该追求更多的财富，以便让小姐们过得更舒服一些。比如说你。 艾琳娜不懂什么是政治，多有得罪。 阿里阿朵席间的表现并没有引起蒙特勒的怀疑，相反，他的话倒似乎有些惹恼了艾琳娜。不过他只要请艾琳娜跳支舞，就会让美人对他难以忘怀了。 在找什么东西吗？ 在我平庸的生活中寻找着亮点。 是，可你为什么不到别处找找？这位小姐正在和我跳舞。 你在散步，小姐在跳舞。对不起上尉，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拉菲尔先生在找你，马上拿着。 为了和艾琳娜跳舞，阿里阿朵差点误了大事，不过机灵的她很快就又回到了差点甩掉她的贵族队伍里了。 作为女王陛下在经济方面的财经顾问，我将很荣幸地把你们介绍给宫廷。 请跟我来一下，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什么事？ 远见。加利福尼亚的贵族先生，谁都不会忘记我们当年统治这里时的辉煌岁月。作为贵族，我们不但受到尊敬，而且非常富有。但是有一种权利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那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先生们，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要争取早该属于我们的权利。朋友们，我要给你们一个独立自主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 我们这些人都欠着你的，你分给我们的土地使我们成了富人。不过我们必须知道你的动机，您想鼓动我们跟圣安娜开战，但是您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打败他们的军队。 我并没有说为了加州要和他们开战，我打算从他手里买下他。圣安娜正在和美国打一场代价极大的战争，他的资金非常紧张。 可现在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钱全都拿出来，也无法凑够买下加州的数额。 我已经和他达成了协议。 您白日做梦，蒙特罗。 我们大家为什么不一起来做这个梦呢？明天一早你们来这里见我，我要带大家去开开眼界，把你们的疑虑彻底打消。朋友们，这里就是阿德拉多。从技术上讲，这些金砖全部属于圣安娜，但值得庆幸的是她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为了骗过圣安娜的眼睛，这些金砖全部打上了西班牙的印记，她会以为这是从西班牙运来的。看到了吗，先生？没有什么疑问了，再有两天时间我们就能从圣安娜手里买下加州，而且全部是用她自己的金子。 从哪儿找来这么多人？ 哪儿都能找。 是开矿的爆破声。最初我们是一点点的挖，现在我们用炸药炸。 喂，蒙特罗，看这儿，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感到眼前一亮。凶恶的猛禽大摇大摆地穿上了人的衣服，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地狱的门前。我们被称作消失的一族，可你们看到了，我们并没有消失，只是不容易找到而已。 等等，你，我认识你。 你当然认识我，恶棍，我就是传说中的三只杰克。而你们是一群杀人的恶魔，只不过外表穿上了华丽的衣裳。 不要理他，先生，他是个无耻的强盗。 我是强盗不假，但和你们相比我自愧不如。先生们，我抢夺华 黄金，抢夺钱财，而你们抢夺人的生命。见鬼去吧，你们通通的见鬼去吧。啊， 老头死在了罗夫上尉的枪下，阿里亚朵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个老头曾经是他和哥哥焦肯最好的朋友， 是个恶棍。 尽管阿里亚朵表现得不差，但他看这些可怜的矿工时的眼神，还是引起了狡猾的罗夫上尉的怀疑。 我要和你回庄园谈一谈，你一个人。 你好，伯纳德，你的声音如此平和。 这马性情暴烈，需要用声音安抚。 是的，我明白。你为阿里亚朵先生当差多久了？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说不清了。 没关系，伯纳德，我不会告诉他的。我真猜不透阿里亚朵先生，有时他好像傲慢无礼，目空一切。不过他看我时的眼神，还有他跟我跳舞时的样子，又让我觉得简直判若两人。 你长得真像你母亲。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不到莱弗尔先生的影子。 我知道父亲希望我的举止像母亲，非常高尚，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 这是拉斐尔说的吗？ 是的，可有时我并不相信她。 你母亲更像我？ 可能吧，那样更容易了解她。我的保姆曾经对我说，去世的人能在月光下看见你，所以我小时候常常在夜里爬窗溜出去，骑上马穿过安达卢西亚，一边骑一边招手，好让他能认出我来。 你母亲怎么死的？ 生我时难产。父亲很少说起的，我想他一定很痛苦。 是的，我也尝到过失去亲人的滋味。 你 一个女儿，很久以前看到你，我就想起了作为一个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敢说你母亲一定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本纳多，我必须问一下，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没有。你为什么那样想？ 不知道，我也奇怪。不过你的声音我听着很熟。 从你出生前直到现在，我从没去过西班牙。 那当然，总之你的声音很动听。 谢谢。 再见，伯纳多。 再见。 与此同时，阿里亚朵被带到了罗夫上尉的办公室。 我的礼貌哪去了？想不想喝点什么？ 他看到了哥哥的人头被泡在罗夫办公桌上的玻璃缸里。 他是谁？一个敌人。他还有一个弟弟，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 好，祝你走运，为你健康。 不管是不是莫里埃尔的弟弟，你肯定是个有背景的人。 也许有一天我会用你。 阿里亚朵极力抑制自己的仇恨，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为哥哥报仇。这天艾琳娜在市场上闲逛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请问这个多少钱？他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是为了你母亲。我母亲？他很喜欢你母亲。不对，他一定搞错了，我母亲去世多年了。他说你肯定是埃塞佩兰兹和迭戈的女儿。他说他以前曾经当过你的保姆，还说小时候把花挂在你的摇篮里。 阿里亚朵，你还能找到去金矿的路吗？ 不能，马车窗户挡得严严实实。他连那些贵族也不相信。 我也一样。今天你必须去蒙特罗庄园走一趟，你要打开他书房中的文件柜，找到一切能说明他计划的东西。 矿工们正走向死亡，可是我眼前只有一个罗夫上尉。 他早晚会落入你的手心，用不着操之过急。 我想念我哥哥。 你哥哥死了，我们都曾失去过亲人。振作起来。 怎么振作？我知道人们需要我，可我只有一个念头，报仇。 藏起仇恨。 圣安娜已经同意在后天中午交割，但她坚持要我们把黄金运到城北五英里处。 罗副少尉，那里处在安全区之外，金砖已经打好标记，准备妥当，我看没有问题。 告诉他我们同意。你干得很出色，路易斯，非常出色。为独立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 同时，为了保密，狠毒的蒙特洛决定杀害金矿里的全部工人。为了保护民族利益和挽救矿工们的生命，迪狗决定再次出击。首先，他命令阿里阿朵去蒙特洛庄园窃取地图，以便查清金矿的位置。可当阿里阿朵刚拿到地图准备离开的时候，却被艾琳娜碰到了。 早上好，小姐。 还给我。 什么？ 不管你偷了我父亲什么，我现在都要你把它还给我。 不还。哦，别胡闹，我可没有时间给你上剑术课。 我四岁时就已经上过剑术课。呀，还行吗？ 漂亮极了。 艾琳娜对这个剑法高超的神秘大侠既好奇又爱慕，她想自己也许是爱上他的。 后会有期，小姐。 你在这儿干什么？出了什么事？ 佐罗，佐罗来过这儿，我和他比剑，后来他走了。 你看清楚了吗？ 没有，不过他非常年轻，非常非常强壮。 强壮？ 是。 之后，迪狗让阿里阿朵只身前往金矿与士兵们周旋，因为他相信已经成熟起来的阿里阿朵不会愧对佐罗的称号，他能够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而迪狗自己则去了蒙特罗庄园，等了20年，终于他再一次将自己的利剑架在了蒙特罗脖子上。 我看你不用费事了。很久以前我警告过你，拉维尔，你永远别想摆脱我。 得了，威加。 拉维尔， 你不是我昨晚见到的佐罗，佐罗是你的主任阿里亚朵先生。 没错，可是还有更多的人想要戴上佐罗的面具。 就算那样也无济于事，事情已成定局，你无法阻止。 我不是来阻止你的，叫艾琳娜来。 少尉，去叫我女儿到这儿来。 你无法想象，拉维尔，我做梦都在想着这一天，日复一日，整整20年了。 是吗？可我一次也没想过你。如果我死了得了威加，真相也就消失了。 走着瞧吧。 父亲，温纳多，你想干什么？ 告诉他，拉维尔。 告诉什么？出什么事了？ 告诉他谁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在说什么？ 这个不幸的人，他失去了女儿，从此他就疯了，现在他要你当他的女儿。 告诉他，他母亲是怎么死的。 哦，你的女儿，她回不来了，德拉维加。你也得不到我女儿。 德拉维加。 城里有个女人曾经对我说，第一个得了危症，放弃。 她的名字一文不值。 她说保姆经常在我的摇篮里挂一些东西。 是的，你母亲让她挂上心爱的鲜花。 不， 让我们做个了结吧。就从埃斯佩兰德死的那天晚上开始。 放下你的剑，否则我就只能打死你，甚至当着我女儿的面。 救你了。 看着女儿恳切的眼神，低狗扔掉了手里的剑。 那些鲜花是马蒂罂粟，拉斐尔他明白了。 知道了真相的艾琳娜怎么会让自己的父亲身陷囹圄？她冒险救出了低狗，随后父女俩一同赶往金矿去援助阿里亚朵。三人一起救出了被锁在矿里即将随金矿一起被炸掉的矿工们。金矿被炸掉了，恶贯满盈的蒙特洛和罗夫也被低狗和阿里亚朵亲手杀死了。不过低狗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是的，迪哥，都结束了。 除了佐罗，也许有一天还需要他战斗，那是你的事业和使命。我美丽的艾琳娜，这个世界真是很奇怪，我终于找到了你，可又要失去你。 你永远不会失去我，我的父亲。 艾琳娜，你长得像你母亲，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嘴，同样的心灵。 迪狗看着眼前被救出的矿工，看着相爱的阿里亚朵和艾琳娜，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故事就是这样，闪电划破长空，霹雳震撼大地，随后一切归于平静。一个伟大的战士佐罗离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他举行了英雄的葬礼，盛况是那样的空前。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位杰出勇敢的战士做最后道别。不过别担心，夏乔坤，你祖父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佐罗是永远永远不会消失的。每当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再度出现，骑着他那匹黑色的骏马，风驰电掣，宝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奔腾跳跃，来雄纵，